不醉。快歌散去而不悲，与君能有几回对酒同欢，诉尽人间愁苦滋味。欢歌笑语不觉泪，月色阑珊不愿睡。世间能有几个真正知音，指点人生笑谈不尽。我不醉 睡。